悠悠的晚风轻轻吹过，我的心情平静而寂寞。当我想忘记爱情去勇敢生活，是谁到我身边唱起了情歌。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，除了伤口没留下什么。你总是在我寂寞流泪的时候，用你的双臂紧紧抱着我。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，除非你真的能给予我快乐。那过去的伤总在随时提醒我，别再被那爱情折磨。不要在我哭泣的时候说爱我，除非你真的不让我难过。我不想听太多那虚假的承诺，让我为爱再次后悔犯下的错。在我寂寞流泪的时候，用你的双臂紧紧抱着我。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，除非你真的能给予我快乐。那过去的伤总在随时提醒我，别再被那爱情折磨。不要在我哭泣的时候说爱我，除非你真的不让我难过。我不想听太多那虚假的承诺，让我为爱再次后悔犯下的错。过去